上行人匆匆过，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。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。就像人